你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留下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位置以及大概要装修的时间啊，告诉我们报名就可以了。我们下半段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昨天呢，故宫南大库变成了常设宫廷家具展厅开放，402件这个康雍乾的这个精品家具的亮相。故宫博物院呢，开放面积首次达到了80%。那家具的展厅呢，是继故宫啊这个陶瓷馆、书画馆的专馆之后，最新开门迎客的专馆。那展厅呢，是位于紫禁城的西南角。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介绍说，目前呢，开放1期，展出402件康雍乾时期的宫廷家具的精品。那今年内展览的2期会开放，明年呢还会开放第3期，累计呢会有2000件家具呢在这里陈设哈。哎，我觉得回头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为一些这种仿古家具啊，或者现在的一些家具找找灵感啊。 对，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些专业的设计师，更应该去看一看。 没错， 因为有一些包括我们所谓的中式啊，包括新中式啊，有很多设计元素是从我们一些原先的皇家这些建造物里面是提取出来的。 没错啊，而且原来确实这个明清时候的这个精品非常的多哈。 对，非常非常多、 啊、对，然后不光是精品，而且是他们的这些工艺。之前我还专门去参加了一个这个榫卯的这个博物馆啊，就是里面所讲的这种榫卯和咱们现在所说那个榫卯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椅背的一个扶手，可能它所拼插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可能就拿了10几件。 对 啊，而不是说我们所说的好，就是拿出一个来 简单的对接， 对，一对接抹点胶就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可以看一看以前的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 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 没错没错啊。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说到智能家居啊，军方可以好好聊一聊。说到这个智能家居呢，曾几何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啊纯粹想象中的概念。而现在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一波高过一波的这种智能热潮，那智能家居的行业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并且是日益渗透到了平常百姓的这个生活中哈。那刚才其实我们就说了几个，对吧？那现在这个智能家居，你觉得在整个这个家居的市场上，现在这个，比如卖的怎么样啊？销售怎么样啊？大家认可度怎么样啊？现在， 据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它的实用性还是非常高的，包括大家的认可度也是很高的。因为以后这个智能家居啊，都要普遍到各家各户，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多与少，但是这个是必不可少的，肯定是必备的一项。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反正像现在可能就算用的最少的马桶可能会用，是吧？ 对，这个肯定是会用到的。 对对对，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智能门锁，是吧？ 对 啊，这个可能现在也会用，最少得用2件吧，是吧？ 对对对， 至少得用2-3件， 对吧？啊，所以就是说，现在这智能家居也就是多和少的问题应用的啊，因此大家现在关注度还是比较高，是吧？ 对，是的。 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飘窗美观实用，那不少业主在室内装修中呢选择拆除改造飘窗，把窗户改成自己满意的样子。但是业内人士建议说，飘窗一般的是和外墙连接的，说能不拆呢最好就不要拆除，拆除之后难免会破坏房子的整体性和稳固性，同时改造飘窗的方法不当的话呢，容易造成外墙松动，破坏外墙防水等等啊。这个那范哥好好说说。 这个现象呢，在我们做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客户在提，就说我这个飘窗能不能打了以后呢，我可以增加一部分我的室内面积，利用的面积呢也会增加。其实就像刚才专家说的，我们实际上就始终不建议他拆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的飘窗它生根是和主体结构的钢筋绑在一起的，它是最起码要起一个安全的一个作用，不单单是美观，所以说我们尽量呢不要去破坏原始结构所附带的东西，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一些结构造成一些破坏，会对安全有一些隐患。 没错，所以就是尤其是这个飘窗也好，还有一些二手嘛，就是老房子那个阳台。 阳台 对，有的时候他那个阳台那块不是有一小矮墙嘛，那个墙其实有的时候是压楼板的，对吧？ 对，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这种结构的东西啊一定不能乱动， 尽量的不要动，因为那些 压楼板的东西呢，一个是压楼板，另外一个有一个外墙保温的作用。 保温， 对， 对， 这个保温一旦破坏了以后呢，可能随之破坏的是你的防水， 是 一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漏水。 对对对，就像之前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在之前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我在重新弄了之后，哎，怎么长毛了，是吧？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发霉点啊？ 对对对，会有一些其他的意想不到的一个现象会出现。 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室内装修当中的水路改造是最基础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管道走天花板还是走地下，让很多业主感到困惑。传统的水管走访呢是埋在地下，优点的就是节省材料，缺点的就是一旦水管发生漏水，维修的时候要砸开地面找原因，增加了后期维修成本，而且会渗漏到楼下，所以牵扯一系列的这种麻烦哈。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都是走楼顶了。 其实走楼顶或者走地面，如果淹的话啊，它都会淹。其实走哪儿，至于走哪儿，我们还要考虑就是你有没有地暖。如果有地暖的话，可能会绕着边儿，或者走墙，或者走顶都可以啊。如果没有地暖的话，按维修方面来说，还是尽量的走地面，因为地面的厚度掩盖的东西会稍微多一些，也会安全一些。顶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包括经济适用房也好，商品房也好，它的高度一般都在2米55到2米7左右，都不会很高。如果你走顶的话，肯定会增加顶的一个厚度，这样的话呢，你的高度就降低了，会让我们在房子里面非常不舒服。 嗯，哎，但是会不会就走顶的话，真的是要漏的话，如果比如说我这只是一个地板啊，就是我拆两块还好拆，那如果比如说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全是瓷砖，哇，水泥砂浆都，那怎么撬呢？这个就很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还走顶好一点？毕竟它地有滴答下来的，我就能马上找到这个漏点在哪儿。 相对来说好一些。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所以是不是还得根据比如说你家里的地要铺什么来说？ 对，根据自身的情况， 对吧？你要真的是全是那个瓷砖的话，我这怎么凿啊？这个好难 啊。如果说真是怕往下漏的话，我们完全就是除了卫生间以外，我们厨房、客厅、卧室都可以做防水啊。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说还是要看我们使用者的诉求是什么。根据他的要求来。 好，我们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信息啊。很多这个新购房屋的业主呢会选择这个秋天开展装修计划，而在近期呢，因为这个装修质量等一些原因吧，业主和家装公司之间产生的纠纷情况也是比较集中。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那今年7月25号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呢，服务类的投诉当中，房屋的装修以及物业服务类呢还是居前五的。 这个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是 就是关于房子装修的最佳季节，实际上就是9月份到11月份是最佳的季节，尤其是北方，可能南方这种差异还小一点，因为我们北方呢，就是9月份10月份它的温差是最小的，而且它的湿度啊也是比较均衡的。对，所以说对于我们装修的材料来说呢，尤其是含水性的材料，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如果说冬天的话呢，一供暖了，可能水分不是那么散发的特别均匀，或者是呢快速的由于暖气的外界因素造成水分快速的扩散，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呢，这个90月份一直就是装修的旺季吧。那所以又说到了我们装修陪同计划了哈，是要报名的赶紧报，因为现在排队排的还挺多的啊。所以毕竟这个季节大家都在装，那所以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忙，需要我们的专家到您这个现场去帮您去看一看啊，包括整个质量的一些问题呀、把把关啊等等的，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因为之前我们还说最好让大家提前一个月，因为毕竟设计还有一段时间的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反反复复的在家定稿等等，还是真的挺费时间的。所以呢，一定要提早报名啊！大家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这个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还可以在我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当然，一定要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包括您的房子大概位置以及您要装修的时间，我们好根据这个时间呢来进行这个排队啊。对，所以呢大家尽早报名，尽早报名。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智能家居的一些事情。智能家居呢，上半段我们聊到了灯光、窗帘，对对对，还有一些什么现在大家接受度比较高会比较喜欢的。 像现在我们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我电视机、 冰箱、洗衣机，这些都是我们要、 这也算智能吗？ 对，这个都可以通过一个端口把它连到这个控制系统里边。 那用起来会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是我们可能是人不在屋里的话呢，有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时间，或者是会更长，我可以把那个冰箱这些都可以给它关闭。然后像电视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可调角啊，这样的话呢，根据不同的角度，然后通过智能实现这个角度的转变。就是我们观看电视的时候更舒服，对我们的眼睛视力会更好，就保护眼睛的作用主要是。对。 那我觉得像关不关闭这事儿啊，就是如果说自己能关的关上也行，但是有一点，就关于冰箱这个哈，我知道前一阵子呢有个朋友他们家装修，那可能是基本上都弄得差不多了哈，然后呢这个可能就差开荒啊或者什么的，那天呢正好最后一天安地板。安地板之后呢，这个师傅呢也是还真的是挺负责任的，把家里的电全都给拔了，就全给关了。结果他不知道，其实那家里那个冰箱里开着，就是头一天，这不这两天大闸蟹吗，还鱼虾呀什么的，好，人这个朋友买了一大堆啊，然后搁在冰箱里冻着。结果他因为毕竟他装完地板以后，就他也很负责任嘛，就都把电给关了，但冰箱的电也关了。然后等三天之后，这朋友再来看，里边全臭了。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话啊，就能控制冰箱这个，它可能断电的时候我这边就能收到这个提示。 对 吧， 它有一个提醒业务， 对， 我们可以随时把它打开。 哎，那这样的话，哎，它关上那不行，我冰箱里有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它开开？ 对对对，这就是智能起到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好，要不然的话人家关了开了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对尤其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东西， 对，所以在一些特殊时期就显现出来它的一些优势了， 优势， 对，要不然这屋子里就没法闻了，你知道那个味道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像冰箱啊，这个电视啊，其实它是都可以纳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智能家居的环境当中的。 对，是的， 对吧？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这个智能的一些家居，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平常我们本来也要买这些电器嘛，那如果我要是买这样一套，都能够纳入到这个智能体系里面的东西，会比我们平常的这个收费会贵很多吗？ 首先呢，它分为两块，智能这一块呢，它是系统一个就是智能控制系统，然后呢，它加上它的面板。像洗衣机、冰箱，这个都是我们放在另购的，就是业主自己购买。他购买的话呢，就他直接可以说我们是有智能家居的，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端口，我们让他对接就 OK 了。直接对接。 那我们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我得考虑说，比如说这冰箱，是不是我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这个智能的板块，或者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其他东西，我是不是都得这样，还是说统一可以有一个？ 像现在的冰箱、洗衣机包括空调都可以对接。很多买的，我们因为现在电子产品、技术产品都是在升级嘛，我们想买的空调基本上它都可以能达到智能的效果，只不过它要公开给我们一个端口，我们来负责把它匹配对接好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冰箱也好，洗衣机也好，或者什么电视上也好，它必须得有一个就是那种 WiFi 的一个东西，是不是？ 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的灯，我们怎么能让它调光呢？我们只带一个调光驱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在我们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必须的， 那 也是必备的。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个，就是一个或者一个词或者一个什么？就比如说我去买东西，那我要跟这个售货员说，我要说我要买一个带什么东西的产品？ 智能。加智能两个字， 加智能， 对，他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对，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不太懂的时候， 对， 那我可能直接跟人说，哎，我这个，我，比如说我现在去挑冰箱去了，我就会跟人说，我要智能的，是吧？ 对，说 这样说吗？ 我要那个联动智能去使用， 联动智能去使用， 对对对对，他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是的。 所以就是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可能得需要加个词儿，是吧？ 对，因为除了老款的，现在咱们买的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对，都可以用，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智能家居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我们现在的日常这个智能系统大概比如说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开呀关呀什么的，就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设计一下它的不同的场景，可能设三个场景，像我们一般精装自己家里住的话呢，三到四个，如果是我们要求多的话呢，可以多设几个场景，像别墅一般就设置的比较多，对， 就是可能这个会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设置， 对，还有它的面积大小，这个都是有关的， 都是有关的。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安全问题啊，就是有人朋友说，那现在这种智能家居到底安不安全呢？ 这个肯定是安全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都是使用的强弱电分离，就是说我们面板也好，是我们的系统也好，都是24伏。像国家规定的是36伏以下的都是安全电压。 嗯， 所以说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嗯， 是绝对安全的。 那在施工上是不是这种智能的家居和普通的还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需要留出什么单门，有一条线路要走这智能家居还是怎么样？ 咱们的那个布线，这就牵扯到布线这一块儿，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开关面板就很传统的开关面板，它是220的电， 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强电，强电的话呢，它第一个安全性不行，就是太电压太高了，我们要让这个220的电转成24伏的电。 24伏。 对，24伏，这属于低压。我们要的是24伏的电，然后连接我的面板呀、空调啊，就家里这些电气化设备需要控制的，我们要连接到24伏。所以说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大家可以放心。 那它需要在施工的时候要单走一路吗？ 它需要布线， 是要布线， 布线、 是有布线的， 是弱电线是吗？ 对，它是要通过220的线转成24伏的弱电线就可以。 嗯， 对。 那在这个施工的时候，那我肯定得跟这个走这个水电的朋友得跟他说一下，是吧？说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 对，一般像做智能的，他都有一个弱电设计师，他们会有一个图纸出来以后，我们根据他的具体图纸需求，然后配一套智能家居，是这样的。 等于你们厂家的人，技术人员要去和我们的设计师要去碰。 对，包括我们的那个面板，到时候我们底壳是多大的，然后两个面板之间的距离是多大的，我们这些都要去进一步核实的，不然的话呢，会影响到后期安装正常使用的。 对，其实就从施工上来说，除了我们正常的强电布线以外，多了一个智能系统的布线。 对， 这个图纸是由你们厂家来提供的，然后我们施工的这边呢，是有专门的人去帮你去布线的。 嗯，那大概需要这个费用是多少？ 市面上价格，因为我们只卖产品，包括这个弱电布线是不包括我们里边的。然后基本上是几万到几百万都有。 都有，看你选 择什么。都有。智能家居唯独不确定的就是这个价 格 的事情。对。 嗯。好的，我们这边有朋友问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想施工的方面，范哥是给了解一下。 可以。 说咪咪说，请问一下，厨房这个洗菜盆、台下盆是光用胶粘吗？还要用挂钩什么的吗？ 如果说你用的是不锈钢的这个洗菜盆的话，它应该是底下是有一个附加件的，不单单是说台下盆它只是用胶粘上，它会有几个卡托，至少4-6个卡托去卡住它。 嗯，粘上你也不结实， 对， 这万一好像使点劲儿， 胶的有效性它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对，时间一长，万一你使点劲儿，夸这盆下去了， 给摁下去了， 对，这个也有点是吧，有点太那个啥了。所以就是可能做每一项这个工序的时候，它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对， 比如说它的安全标准是吧，它的这个使用的这种标准它都是有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说什么就光粘一下就行了，或者还是要有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一套标准的。 对，尤其是台下盆安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对，正规的厂家都是有一定完整的标准的。 对， 如果像您这种问是光胶粘吗还是用挂钩，那肯定不是一个正规的厂家。 尤其是我们做那种环保的不锈钢橱柜的时候，它会把这个不锈钢盆和整体的不锈钢橱柜是焊接起来的。 对， 这样会更 结实。 对， 而且焊接起来一体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你打扫啊、卫生啊什么都非常好用， 对，也不会藏污纳垢。 没错，而且很好用，这个确实是哈。大家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智能家居的一些事情。那很多朋友呢，也对这种智能家居的也是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很多东西啊，还是要自己亲身去看一下， 去体会 体验。对，可以去各种这个店里去了解一下是什么情 况。对，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对，因为现在的智能家居它不像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那些了， 最初级的。 对，现在已经都升级了好几代了，是吧？ 对，是的。 所以呢，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以后大家比如装修的时候，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适合你的这种智能家居些模块，还是挺好的。行，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记着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另外，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房子位置以及大概的装修时间啊，我们好给大家打电话。好嘞，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吧。